夕照，茫然若失的脸，伸出手有谁相欠？不会是你，只知是你，将一生所有尽变死。斜阳渐冷，沉沉暮色更深，身边的你多么远，恨我痴，我梦仍舍不得恨你，泪眼中只叹相对得太短，恨我痴，我梦仍舍不得恨你，斜阳里思忆更凌乱，斜阳渐冷，沉沉暮色更深，身边的你多么远。 梦仍舍不得。